需讲出你想谁，靠向我吧，让你疲累。准许爱你的人，随同长夜来分担你的空虚。Yeah, 无缘去做。不管飘过多年，我最爱如大海没疲累，没有年岁，至地老天荒，他方会失去。我不要再见你，在夜夜糊涂盲追，一些很不真实，暂时情和人堆，见你放纵。放弃你，只包我会极心碎。 任旁人提取，你放弃你，只。